那个闻讯呢就不是礼拜之后就走呢，仲要好啲作个音呢要闻讯。那咁咪作音呢亦都有好多学问，好似咁咪随便咁咁咁咪走啦。完全呢唔合呢个礼法啦。我哋闻讯嗰阵个腰弯落去啦，我哋呢个背脊咪向天啦，係咪弯腰嗰阵时啊，呢个背脊呢要平嘅。平到咩程度呢？可以挤杯茶。可以将台咁样平嘅，可以挤杯茶，唔会话摇摇啊，咁咪倒泻一杯茶。咁我哋闻讯嗰阵时闻落去啦，嗰、那个背脊系平嘅，可以放到一杯茶，唔会令佢摇摇个，咁啊倒泻嘅就为原则。咁所以咧，我哋每一个出家人咧，就是、受戒期间啊，过啲师傅真系咧好严肃咁咧，系教我哋点样去礼拜，点样去闻讯。所以我哋啊，睇一个人。他有没有受过教育呢？你看他拜拜佛就可以了、啊、拜完佛呢真的他都没人站位，他就噏噏就快点走，走不及了。那怎样叫做恭敬礼拜闻讯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礼拜，所谓头掂地啊，亦都要在闻讯那阵子呢弯腰要弯得很平，这样才能慢慢起身，就是合法如法的礼拜问讯，不然的话就不如法了。例如有些人有病是无可奈何啦，好像他中过风，反正怕那些脑充血，他一耷低个头扒落个地下，他就成个人头都晕晕到几乎站不稳阵的。那这样就当然就不要勉强他了。但是如果没有病没有痛，你叩头落去扒落去，不怕说脑那些血呢冲上你的脑，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发生你的严重的后果的。那么身为一个晚辈呢，就应该啊礼那些长辈要好好地头面接足礼，拜完之后要好好地闻讯。拜佛亦都是一样啊，如果你拜佛不好好地这样拜，好像中米这样呢，事实上呢福都是有啊，就变咗就减少咗，唔会有咁大嘅福求到啦。我哋好好地咁啊，四平八正咁样个礼拜，头面接足礼啊，拜完之后好好地咁样如法咁样闻讯啦，你就变咗你自己嗰种个道心表现出嚟，说明你系一个恭敬礼，咁你得到嘅福呢，咁啊亦都系好不可思议噶啦。所以始终话，如果你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啊，你见到呢个四众嘅尊长，即系咧尊崇，如果呢个长辈啊，佢嚟嘅时候，你睇到佢嚟啦，你唔起身咧，去承认佢、礼拜佢、问讯佢咧，就系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得呢个失意罪，失咗你所发嘅菩提心，失咗你去。所受的菩萨戒亦都失了你在受戒的时候所认识受菩萨戒这种的知识的话，得这个失意罪，不起当然是堕落，不正就有这个生死的作为之因，然后亦都受这个生死的果报。见四众伟戒是心生就骄慢戒啊，我们如果见到那些四众弟子呢，他毁戒即是犯了戒，你就心生骄慢，那么亦都是犯戒的。那么四众弟子所受的戒呢，当然有些不同，例如我们男众出家就有250条，那么女众出家就有348，连那些轻的就500条。南众的居士当然所受的在家菩萨戒和这个女居士都是一样，虽然是一样，但是每一众的戒条都很多，有重亦都有轻，虽然是重戒反为很容易受持，因为重的比较严重一点的个个都惊，所以就绝对都守得几好，就不会说刻意去犯。但那些轻微的微世界呢， 一般人的心靈你都很輕的，沒問題，很少意思的，他因為輕啊，就很多人不注重，其實那些輕界呢，那些微細的界呢，最容易犯，因為他呢，給人家的感覺好像不起眼，他不知不覺之間呢，他就犯了的了。可以說呢，每一種的界啊，那些重界，他反為好受，因為嚴重啊，他就很刻意很注意呢，他就去手持，不是那么容易犯，唯有那些轻微界呢，因为呢很容易忽略了，很容易呢是疏忽了，那么有机会呢犯界。那么犯了界，如果重界的呢，就不是那么容易忏悔了。那如果从这个小乘界，我们的受小乘的比丘来的犯了界呢，你犯了那些重戒啊，就不通忏悔的。那么好像什么呢？好像印度有一种叫多罗树，这种树呢，除非你不斩断它，你一斩断它，它永远都不会再生，即是说死定。你说是不是很严重呢？就是譬如我们的小乘的出家戒，那些重戒都是一样啊，你犯了这个重戒，咁就肯定係墮落。但係嗰啲微世界呢就可以忏悔嘅。咁你忏悔呢就得到清净。但你就唔好话顾住佢犯喎，咁咪忏悔又清净啦，咁咪转眼咁又去犯咗啦。咁我哋呢要忏悔咗之后好好地留意，唔好再犯。咁先係得清淨啊！由於嗰啲微細嘅輕戒呢，仲比較容易犯，所以我一定呢個時刻呢要檢點，唔係好容易就犯咗戒。嗱，咁本來犯咗戒，如果你有同參師友啊，或者大家同道同修學，咁站在同學同修呢一方面嚟講呢，咁見到自己同修同學犯咗戒啦，我哋應該呢就以一個同情心，以一個慈悲心呢來到呢勸佢，叫佢呢好好地改過，亦都呢無謂睇小佢，因為佢係犯咗戒，有時當然係刻意去做，但係有陣時嗰啲微細戒呢係不知不覺之間呢，佢自己犯咗佢都唔知嘅，只不過是旁邊的人，所謂第三個又優婆妻優婆夷受持戒已啊！你如果見到有呢個男眾出家的比丘、女眾出家的比丘尼，或者男的善男子的優婆生，或者是善女人的優婆夷啊，個毀所受戒，即是毀壞。即是说破坏，即是说犯戒啦，他破坏了，他毁坏了，毁灭了他所受了的这个在家菩萨戒，他就心生骄慢啊。其实心生骄慢呢都是一种障道的因缘，你有了一种轻慢心，看小这个犯戒的人，你就变成自高就自大。其实呢，世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高自大以及高傲啊。我们做人呢，千祈呢就不要看小人，千祈呢不要自己以为自己了不得，好像别人呢没有了自己就不得，那么看小人、玩弄人、捉弄人，这些都是障碍自己的。所以我们即使呢持戒清净，自己呢没有犯戒，你应该就更加呢要检点，好彩自己仲算留心，冇犯边一条边一条戒，你应该要咁样惭愧，你就唔可以睇见人哋犯咗戒呢，睇人哋唔起，自己心生骄慢，生呢个大我慢呢，以为我就比你强啦，我就比你胜啦，咁你犯咗戒之后，但我仍然冇犯喎，咁就变咗自高自大，都系障碍你修道嘅因缘，唔应当有啊！佢话言我就胜比，就比不如我啦，因为你犯戒啊，我冇犯戒，佢就讲话我咧就超胜过你，呢个比就指对方，即系我咧 就胜过你对方阿王或者阿陈阿李，我胜过你啦，就比不如我啊，比对方呢个老李、老王、老陈咧，咁啊大家受咗戒啦，你破咗戒啊嘛，咁你就不如我咁清净啦，都系属于咧骄傲啊，都系傲慢啊，都系对你嘅道心咧系有所障碍啊。故话时忧婆西忧婆得呢个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地有状，都系属于咧一种咧犯戒嘅事。佢不持六斋戒就第七，嗱咁啊二十六条轻戒中咧，我哋讲咗六条，现在就讲呢个第七条。佢个标题佢就不持就六斋戒，即系佢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咧，每一个月之中啊有六日佢要受呢个八关斋戒。如果你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或者善女人，你在每一个月系讲呢个唐历，讲呢个阴历，唔系讲阳历噶吓。在呢个阴历嘅每一个月，其中有六日，如果你唔受持呢个八关斋戒，即系犯咗呢个八关斋戒嘅话咧，你都系属于啊犯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啦。佢话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啊，你受持此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嗱一月之中，呢、这个一月头先我讲过啦，就唔系指呢个阳历，就系指我哋嘅阴历，正月、二月、三月至到十一月、十二月过年，咁啊一年十二个月之中，我话一月之中啊，每一个月里边咧，你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你在每一个月个六日里边啊，你唔能够受持呢个八关斋戒犯戒嘅。嗱，咁啊边六日咧？嗱，咁啊上半月就由呢个初八、十四、十五咁啊三日咧出，即系初八、十四、十五三日啦。下半个月咧就系二十三、廿九、三十，咁啊两个三啊加埋咪六日咧。嗱，咁呢次有个问题，嗱，如果系越大就有廿九、三十，咁啊好合法啦吓。咁啊，万一呢个月就越少，得廿八有廿九，咁啊点解冇三十？咁你就唔使呢个廿九、三十，你就守呢个月少嘅廿八、廿九一样啊。即系如果月少咧，就系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八、廿九呢六日；如果月大咧，就系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同埋廿九、三十。你受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你大家听住啦，唔系好耍，我成日咁话你哋噶，你真系要原谅我，我唔系闹你哋，我提醒你哋咧，受戒唔系讲玩笑噶，唔系好耍噶，你要考虑清楚，唔系贪得意噶，考虑清楚，你可以受，你先就可以受啊，千万唔好有一种咧。所谓咧，荣耀啊！你受咗菩萨戒，我冇啊吓！啊，你答依，我冇答啊！咁啊，我都佢受啦，咁啊就受戒咪答依啦。其实咧，唔系咁简单件事啊！你听下呢啲戒条，你自己应该要惭愧惭愧啊！嗱，一月之中呢、这个六日啊，唔能够受持呢个八戒，就系、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嗱，就前嗰五条就同呢个五戒一样。唔好杀生，唔好偷盗，唔好淫。呢、这个淫咧就唔系话婚外情，婚外情咧绝对更加冇谈。呢、这个唔淫咧，即系正常嘅所谓夫妻嘅关系啊。呢六日都唔可以做，咁啊佢就不淫，唔系话不邪淫，系不淫。咁啊正常嘅都唔可以做啦。婚外情啊，就简直就连讲都系多余，直情系唔可以做添。所以呢个五。呢八关斋嘅前个五条咧，就系唔杀生、唔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嗱，第六条咧就系、是、不着呢个香花幔，不香涂身。嗱，呢样嘢应该咧就对呢个女人啊，所谓优婆夷嘅善女人咧所讲嘅嚟得多啦。嗱，咁啊，男人咧从古到今咧都冇人家戴花噶。 呢样嘢应该就系女人多啦，呢、这个肯定噶啦。无论个时代点样嘅文明，点样嘅进步，都未曾睇过有男人戴花噶。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专门咧可以讲咧为呢个善女人讲嘅成分比较多，所以第六条就唔戴呢个香花蔓香，即系话唔好搽呢个香水。啊，唔好戴呢个花蔓，呢个花蔓即刻串啊！夏威夷啊最多啦，如果你就去个夏威夷旅行嘅咧，你一落飞机咧，有嗰啲夏威夷土著个女仔咧，咁啊将一串花串啊，好多朵花串，花串咧挂上你个颈嗰度，咁啊同你讲一声阿罗哈，即系欢迎你到嚟夏威夷啦，系观光。呢、这个就夏威夷咧，一定系有呢个亚热带嘅地方，好多嗰啲岛咧都有啲咁嘅个。所谓习俗的。那么如果你用很多顶的鲜花穿成一串戴在个头那里呢，这些亦都应该是女人有，男人应该就没有的。所以呢亦都是不可以不戴香和花蔓。以讲呢不要搽这个香水。这个茶香水呢当然男人都有，但是不多，应该就是女人呢是比较多了。第七条呢就是叫做不好去唱歌跳舞，亦都不去看唱歌跳舞，即是不歌舞昌妓，是不枉观听。那么歌就是唱歌啦，或者你唱歌自己呢是得意咁唱下，就或者你唱歌俾人哋听，那舞呢就是跳舞啦，都唔得。那但是今日呢所谓佢哋健身舞啊，即係为着健身，即係全身活动下跳下，呢、这个呢话属于例外。但係如果呢个社交嘅跳舞呢，任何一种舞都是不应该有的。那么昌妓呢，这个昌和妓是人字边的，人字边一个昌，人字边一个枝，开枝的那个枝。那么这个昌妓呢本来就很高尚的，那在香港呢，如果老香港人都知道，大概是六七十年前，即是跟我这样岁数这样年代，香港例如很有名的好似德允茶楼啊，系德裕茶楼啊，当年咧嗰啲茶楼咧就冇今日嗰啲茶楼啦咁多嘢食嘅，好简单食嘅嘢嘅啫。嗱，咁啊夜晚咧，佢就冇呢个饮茶嗰啲茶市，冇点心食噶啦，就有呢个夜茶市咧，就最多就冲壶茶，咁啊生几个朋友坐埋倾下偈，饮壶茶或者食几粒花生。那些叫做南乳肉，又或者吃几粒那些罩的蚕豆，就极不了吃一个饼那样而已。但这些这样茶室茶楼做这个夜市饮茶的生意呢，就一定是有请那些人唱歌的。所以几十年前那些有名的歌星呢，他原出身都是在那些茶楼的夜市里面唱歌的。嗱，咁啊呢种唱歌本来都好高尚嘅，好高级嘅，佢就唱歌唱完歌就走噶啦，收咗钱就。嗱，呢个妓咧就是杂妓，好似今日嗰啲所谓马戏团啊，或者嗰啲杂妓团啊，无非都系将佢嗰啲绝技咁啊做出嚟俾人睇，咁啊应该亦都好高级、好高尚嘅娱乐嚟嘅，但系今日咧。就变成咧趋向于所谓下流啦，就将呢个昌同埋呢个妓咧就唔系人字边，一边就变成呢个女字边，咁啊呢个昌妓咧就应该都唔使解释，大家都知道唔系一件好事啦。嗱，所以现在我哋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人咧，第七条就唔可以咧去唱歌跳舞，与共咧。所谓啊，呢个昌妓嘅事，即系做呢个杂妓啊，或者做专门咧唱歌啦，去娱乐人啦，系唔可以嘅。嗱，咁啊，第八条咧就唔坐唔瞓 这个高广大藏。那点样叫做高广大藏呢？就是今人呢一般啊，所谓有呢个家庭嘅两个人瞓嘅，当然系大张啦，嗰啲床啦，阔又够阔，长又够长。嗱，咁啊唔坐呢啲就肯定噶啦，就系、是、稍微细啲嘅都唔得。咁啊，以咩为标准咧嘅合法呢？通常嚟讲咧，高就唔超过一尺六寸。打横嚟计，唔系打长计，长啊应该咧，你嘅人有咁上下长，加埋个枕头冚被，原则上每张床都系咁上下长嘅。加讲宽，咁啊宽咧就唔超过四尺，咁啊即系话我哋家出门啊住嗰啲旅馆啦，通常都系双人房嘅。嗱，双人房咧，佢就唔一定咧系双人嘅大床。都是两张细床，一人瞓一张，咁啊呢啲所谓单人嘅独睡床咧，高系唔超过一尺六寸，啊佢嗰种嘅宽唔会超过四尺，咁呢啲床咧就合法嘅，就可以坐，咁啊亦都可以瞓，咁啊如果超过呢种嘅份量咧嘅界限咧，就属于非法。受八关斋戒嗰日嘅人呢就唔可以坐，咁亦都唔可以瞓。嗱，咁如果一般嘅家庭呢，由于嗰啲地方系矜贵呀，咁一个房间摆咗张大床，客厅做厅长都已经好细啦，客厅都摆独睡床、单人床都摆唔落，咁点呢？你一系就或者呢就瞓嗰啲梳化，客厅应该有一张梳化。就或者你瞓地下，咁啊铺一张嗰啲所谓地毡，你瞓地下咁亦都可以，但系绝对唔可以瞓呢个高又广嘅双人嘅大床。咁就不坐不卧呢个高广大床系第八条。嗱，咁啊呢八条咧就系、是、叫做八关。呢八条咧就系、是、关闭咗。我哋呢个邪恶之门，如果我哋呢八条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你守得清清楚楚、清清净净嘅话咧，咁就将你呢个八种啊，嗰啲所谓唔如法，属于呢个邪恶，唔系善法嘅事咧，就好似个门一闩闩埋就关闭咗，佢就唔入得嚟啦。咁啊，等于话你嘅心咪清净咯。你的修持咪比较圆满啦，唔会犯戒啦。嗱，咁另外一条咧就叫做过午不食，咁啊六斋戒啊嘛，即系呢六日咧有斋就有戒，就八关斋啊。嗱，八就八关，呢八条就关闭呢个恶趣之门。嗱，咁乜嘢叫做斋咧？一般人呢就好容易错觉嘅。嗱，我啊唔杀生唔食肉好难得啦，冇错。你只能叫做食素，素即系清净，好似我哋着啲衣服好清净，一系就白色，一系灰色，一系黑色，冇咩嘢花呢花碌嗰啲花草花纹嘅，咁咪素啦，即系比较清净咁解啫，就唔系叫做食斋。如果你真正是标榜食斋的呢，你就一定是过午不食，即是过了这个午时你不可以再食嘢，最多你是做粗重的工作体力不够了，你可以喝这个流质，例如奶啊，或者蜜糖水啊，或者豆浆啊，果汁啊，饮呢啲咁嘅流质就可以，咁啊绝对唔可以食，就包括食饭啦、食面啦，啊或者食其他嘅餸菜啊，系唔可以嘅。嗱，咁呢个午时，我哋咧就要研究一下啦。嗱，咁啊旧时就冇钟噶，嗱咁啊今日就当然啲钟啊好靓啦，又平又靓又好用又准时，但系古时啊，我哋中国乃至全世界。那時候都沒有鐘，但是我們中國呢 就有十二个时辰，所谓子丑寅卯辰子未申酉戌亥是十二个时辰，以每日24个钟头计咧，每个时辰咪即系2个钟头啦。今日嚟计就系话，嗱咁啊午时咧，通常讲就系11点到12点呢、这个就叫做午时。嗱咁啊，今日咧，世界上好多国家都系工业发达，所谓工业国。嗱咁啊，澳门嘅香港应该都系属于咧工业国之一啦。嗱，我都未，虽然够少，我做小朋友就可以讲咧，就好少嚟澳门噶啦，因为澳门咧叫做梳打浮，嗰啲梳打乜嘢都洗晒啦，洗得清清净净，所以一般咧嗰啲做父母嘅对嗰啲小朋友咧，就绝对唔随随便便带嚟澳门咧，恐怕学坏。嗱，咁啊，但系啊，澳门咧都系做工业嘅，我所知。澳门旧时好多做炮仗嘅，咁炮仗都系工业啦，呢、这个事实啦。啊，家下或者咧少啲搬翻个大陆做啦。嗱，咁啊，旧时澳门啦，好多炮仗厂啊，系自己做炮仗，诶，批去外边，交去外边卖嘅出国嘅。嗱，咁啊，呢个工业国啊，大家有啲体力劳动嘅有，啊，咁啊，有啲比较做嗰啲斯文工，做呢个文职人员，要常常都开会。或者呢今时今日呢个啲办事处係轮流去食饭食晏昼，有啲係十二点咁好啲啦，但係如果十二点以后先係轮到自己入饭嘅呢，咁肯定你呢个八关斋戒呢就受唔到㗎啦。十一点入饭嘅日晏昼呢好少好少，通常都十二点以后，咁啊等到轮到你去食饭咧，超过一点都唔系新闻，都唔系奇，时时都有，好多公司都有咁嘅制度。咁所以呢个午时咧，我哋亦都可以照啊呢个经常讲，当然依经啦，唔可以自己乱讲啦。嗱，例如《弥陀经》，大家都读过好熟，其中有一句啊，佢就讲，佢话昼夜六时。是遇天曼陀罗花，这两句经文相信大家如果会背弥陀经的呢应该都会过背，就算你不过背，你请背弥陀经是有这两句经文，昼夜六时是遇天曼陀罗花。那什么叫昼夜六时呢？昼就是日头，日头就有三个时辰，夜晚就有三个时辰，咁日夜加埋咪六个时，咁咪昼夜六时啦。嗱，咁如果以今日呢个时间嚟支配咧，日头呢三个时辰，朝头早七八九十就系日头嘅初时，十一十二一到两点呢四个钟头咧就系日头嘅中时，中午时。三四五六下昼三四五六呢几个钟头咧，就系佢哋日头嘅最后一个时。嗱，咁啊夜晚呢三个时咧，咁啊七八九十就系夜晚嘅初时，十一十二至到凌晨嘅一点两点呢四个时间咧，就系夜晚嘅中时。咁啊三四五六将近天光啦。就是夜晚的最后时，咁啊加埋咪24个钟头，咪日夜六时咧。嗱，咁啊，既然咧日头三时钟呢个中时啊，即系中时啊，就系十一、十二、一二到两点钟。咁所以我哋如果咧依呢个经嚟讲咧，都应该咧可以接受啦。系经系佛讲噶，系嘛？咁啊，我哋呢个午时咧。就应该咧就囊括啦，包括十一、十二、一点、两点。嗱，咁啊，如果我哋系做工嘅人，无论做粗重工，就或者做嗰啲 office 工啊，所谓嗰啲斯文啲文职人员啦吓。咁啊，如果系几个伙计同事轮流入饭嘅，嗱呢个月轮到呢四个就系食呢个所谓十二点或者一点。嗱，咁啊，下一次咧，先就轮到咧呢个其他几个，咁佢哋一点又开始啊， 到兩至一個鐘頭乜都食完啦。啊，咁啊，即系咧就比较，如果依呢一个时间当午时咧，即系包括十一、十二、一点、两点啊，呢四个时间都系午时嘅话，系日中嘅一日嘅三时中嘅午时咧，咁就变咗咧，你受呢一条过午不食戒咧，就比较好受啲，咁啊肯定就唔会犯啦。嗱，咁啊过咗呢两点钟以后咧，你就真系就唔好食嘢啦。唔好心思思就买啲嘢食啊！如果唔系就犯咗呢条过午不食戒啦。嗱，咁如果做嗰啲粗重功夫嘅人，咁你就可以咧饮多啲流质或者豆浆啊、鲜奶啊，或者嗰啲蜜糖水啊，咁啊可以咧帮助下你嘅体力。其他咧就绝对就唔可以啦。嗱，所以呢个不持六斋戒呢，就系话。如果有呢个优婆塞、优婆夷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一个月之中，阴历即系农历啊，咁啊一个月之中咧有六日，所谓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如果越少咧就系廿八、廿九，呢六日之中啊唔能够受持呢个八。关斋戒以及呢供养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大家都知道的，佛是两足尊，功德智慧即是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圆满，够资格够分量做我们的师父，所以我们归依佛。法是佛所说的，不论任何一种法都可以啊！我哋依之修行，令我哋咧将身心个烦恼洗得干干净净，呢啲都系法嘅功能。除非你唔依法修持，如果你依法修持咧，都有洗净我哋身心烦恼业障各种嘅功能。所以法咁啊，亦都值得我哋去尊重，做我哋嘅师父。所以弟子归依法啦。嗱，咁啊，僧咧就系出家人，包括男众、女众嘅出家者，因为佢一生人从初发心出家，佢放弃一切嘅名名利利，放弃一切家庭嘅享受啊，去做出家人，以呢个利生为事业，宏法事家务啊，所以经常讲个法不自宏，就是、人能就宏道啊。在呢个水陆科里边，亦都讲啦。佢话如果能够啊弘扬佛法嘅人，都系大德生强之士。所以出家者负起呢个弘扬佛法嘅责任啊，系值得我哋嘅尊敬，值得我哋咧以佢为师。咁啊，亦都只有出家者先就可以代表佛啊。咁啊，修。这个在家的皈依弟子，所以我们呢哪一个在家的信徒皈依了三宝之后，一定由这个出家者来到跟他做这个皈依的仪式，你们有一点要明白，就不是说呢这个师父人出家者呢就是我师父，我皈依他了，好像其他就不是你的师父，绝对不有这种心理，不可以，你归生生者是众咁嘅意思，是大众咁嘅意思，和合众，唔系一个人咧，绝对唔可以称为佢哋生嘅。嗱，好似家下啲书呢个讲堂，如果净系我一个人喺度咧，我唔可以称为佢哋生。咁啊，即使加埋我哋阿二师傅啊，都系两个啫，都唔可以称为生啊。一定起码都要三个以上出家者共在一个地方做这个如法的佛事，才可以称为他们僧团。所以你们任何一个在家弟子，男或者女，老的话乱，你皈依三宝其中的僧宝呢，就不是说指那个就是我的师父，其他就不是我的师父。如果这样这个观念，你就大错特错，亦都是是非非呢，由你哋呢次而起啦。 所謂歸身是歸全體的生保，包括男眾出家、女眾出家。只不過你跟某一個法師有緣，某一個出家者有緣，無論男眾出家、女眾出家，你跟他有緣，就是由他代表佛傳授這個皈依給你。但是絕對不是呢，這個就是你的師父，其他人不可以。一切的男出家、女出家都是你的師父，你見到任何一個出家人都要用這個平等心呢去尊敬，不可以看小某一個，特別是尊崇某一個，不應該有這樣的心理。你應該呢要守你們在家人各種的規矩。所以有些說供養三寶呢，就不是只是供養佛寶或者法寶，亦都最重要的是這個僧寶。佛寶法寶固然是重要，僧寶亦都很重要。在這個末法時期，即是佛去世之後，能夠弘揚佛法，能夠主持佛法，能夠令到佛法的種子呢源遠流長而不斷的話呢，就是這個僧寶的力量，包括男眾出家、女眾出家。所以這三樣佛法僧呢是屬於這個人世間的寶貝。咁你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啦，就直情列入啊，系标准个佛弟子呢个行列里边啦。所以你对三宝咧，一定要恭敬供养，要尊重。嗱，咁啊，供养咧就有好多种嘅，通常讲就财供养，即系包括有用饮食啦，或者你点啲油灯啦，或者你烧柱香啦，或者你买啲生果啦，或者你买啲花啦，所列出嘅咧都系要俾钱去买嘅，唔系偷嘅，唔系抢嘅，系真真正正自己咧辛苦赚嚟嘅钱啊，用真金白银去买，所以呢啲都包括属于个财布施。嗱，咁啊，除咗财布施之外咧，我哋对呢个三宝咧，就要法布施，布施即是赞叹三宝，绝对不可以为之谤三宝啊！你赞叹三宝就是福德无量，如果你为之谤三宝咧，亦都罪过无边啊！我哋常常呢亦都要依照三宝实德实能个道理呢去依法去修持，咁啊真系呢以呢个真法供养三宝啦。相信我讲呢啲道理咧，大家咧听得好清楚，亦都希望大家咧以后咧一定啊对呢个三宝咧要尊重，先就可以保持你哋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优婆生嘅善男子、优婆夷嘅善女人咧嗰、那个标准佛弟子嘅身份。嗱，不然嘅话，你在阴历啊，每一个月之中你唔能够响呢个六日，即係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月大就廿九、三十，月小就係廿八、廿九，呢六日之中啊，你唔能够受持呢个八关斋戒，以及呢係好诚意咁去供养三宝呢，就失咗你所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嗰种嘅心意啦。佢话是优婆生、优婆夷得呢个失意就不起堕落，不净有状，呢啲道理啦，同从前几集所讲嘅一样啦，唔再重复啦。嗱，咁啊，讲到呢处时间已经系到啦，向下问长，附语咧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